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五章，霍格沃茨的高级调查官，第六十四集。 那天夜里，当哈利离开乌姆里奇的办公室时，已经差不多半夜了。他的手在不停地流血，包手的围巾上沾满了血迹。他以为回去时公共休息室里不会有人了，没想到罗恩和赫敏都坐在那里等他呢。他看见他们非常高兴，特别是赫敏表现出的是同情而不是批评。 给， 他焦急地说，把一小碗黄色的液体推到哈利面前。 把你的手浸在里面，这是一种经过过滤和酸洗的莫特拉鼠触角的汁液，应该能管点用。 哈利把疼痛流血的手浸在碗里，疼痛一下子就减轻了，他顿时感到舒服极了。克鲁克山绕着他的腿蜷缩起来，大声地呼噜呼噜叫着，然后跳到他的膝头趴下来。 谢谢， 哈利感激地说，用左手挠了挠克鲁克山的耳朵根。 我仍然觉得你应该去说说这件事， 罗恩低声说。 不， 哈利断然地说， 麦哥如果知道了准会气得发疯。 是啊，他大概会的， 哈利说。 可谁知道过多久乌姆里奇又会通过另一条法令规定，凡是对高级调查官有意见的人都要被立即开除。 罗恩张了张嘴想反驳，但什么也没说出来，愣了一会儿又把嘴合上了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 她是个可怕的女人， 赫敏小声说。 可怕？你知道吗，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跟罗恩说我们必须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了。 我建议下毒， 罗恩一本正经地说。 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刚才在说他是一个多么糟糕的老师，从他那里根本学不到什么黑魔法防御知识。 赫敏说。 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？ 罗恩打了个哈欠说。 已经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他得到了这份工作，注定要在这里待下去，福奇会保证这一点的。 赫敏犹豫不决地说。 是这样，我今天在想。 他有点紧张地望了哈利一眼，然后继续说道。 我在想，也许我们应该索性自己来做了。 自己来做什么？ 哈利怀疑地问。他的手仍然泡在莫特拉鼠触角的汁液里。 我们自己学习黑魔法防御术， 赫敏说。 别胡扯了， 罗恩抱怨道。 你还要增加我们的负担，难道你不知道我和哈利又落下了一堆家庭作业，现在才第二个星期呢？ 可是这比家庭作业重要的多， 赫敏说。哈利和罗恩瞪大眼睛看着他。 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家庭作业更重要的了， 罗恩说。 别说傻话，当然有， 赫敏说。哈利看到他脸上突然容光焕发，就像平常他对 SPEW 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一样，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 我的意思是，就像哈利在乌姆里奇的第一节课上说的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去对付外面将会等待我们的一切。我是说，我们要确保真的能够保护自己，如果整整一年什么也学不到， 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， 罗恩用一种心灰意冷的口吻说。 我是说，不错，我们可以到图书馆从书里找到一些恶咒自己练习。我想。 不，我认为我们已经过了只从书本上学习知识的阶段了， 赫敏说。 我们需要一个老师，一个合适的老师，他可以教我们怎样使用咒语，如果我们做的不对还可以纠正我们。 如果你是在说卢平， 哈利话没说完。 不不，我不是在说他， 赫敏说。 他整天忙着凤凰社的事，而且我们最多能在去霍格莫德村过周末时看见他，这个次数是远远不够的。 那么是谁呢？ 哈利朝他皱起眉头。赫敏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 你还看不出来吗？ 他说。 我说的是你，哈利。 片刻的沉默，夜晚的微风吹得罗恩身后的窗户嘎嘎作响，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。 我怎么了？ 哈利说。 我是说，让你教我们黑魔法防御术。 哈利呆呆地瞪着赫敏， 然后转向罗恩，想和罗恩交换一下气恼的眼神。有时赫敏滔滔不绝地阐述 SPEW 之类的荒唐计划时，他们常会这样交换眼神。然而令哈利惊愕的是，罗恩的表情并不气恼。罗恩微微蹙起眉头，显然是在思考。然后他说， 这倒是个主意。 什么是个主意？ 哈利说。 你啊？ 罗恩说。 教我们大家学魔法。 可是…… 哈利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这两个人肯定是在跟他开玩笑呢。 可我不是老师，我不能…… 哈利，你是全年级在黑魔法防御术方面最出色的。 赫敏说。 我？ 哈利说，笑得比以前更开心了。 我才不是呢，你每次考试成绩都比我好。 实际上不是的。 赫敏冷静地说。 三年级的时候你就超过了我，只有那一年我们俩都考了试，而且当时遇到了一位真正懂行的老师。但我这里讲的不是考试成绩，哈利，想想你做的那些事情。 什么意思？ 要我说，我倒不敢肯定，我真想要一个这么傻的人来教我呢。 罗恩微微嘲笑地对赫敏说，然后他转向哈利。 让我想想啊。 他说，一边学着高尔拼命动脑筋时拉长脸的样子。 啊，第一年，你从神秘人那里保住了魔法石。 可那是凭运气。 哈利说。 不是凭技能。第二年。 罗恩打断了他。 你杀死了蛇怪，消灭了里德尔。 是啊。但如果当时福克斯不出现，我…… 第三年， 罗恩的声音更高了。 你一下子击退了100个摄魂怪， 你知道那是侥幸。如果时间转换器没有…… 去年， 罗恩简直是在大喊大叫了。 你又一次摆脱了神秘人的魔爪。 听我说， 哈利几乎是气愤地说，因为现在罗恩和赫敏都在那儿发笑了。 先听我说好吗？这些事情。说起来挺了不起的，可凭的全都是运气。我一半的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根本就不是计划好的。我只是凭着感觉行事，而且差不多总是能得到帮助。 罗恩和赫敏还在那儿发笑，哈利觉得火气上来了，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生气。 别一脸坏笑地坐在那儿，好像你们知道的比我还清楚。当时在场的是我，不是吗？ 他激动地说，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好吗？我每次能够死里逃生，并不是因为我在黑魔法防御术方面多么出色，我能够侥幸逃脱都是因为我总能够及时得到帮助，或者因为我的感觉还算准确。但每次我都是糊里糊涂的过来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哎呀， 别笑了。 那碗木特拉鼠触角的汁液掉在地上，碗摔得粉碎。他这才发现自己站了起来，却不记得是怎么站起来的。克鲁克山溜进了沙发底下，罗恩和赫敏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 你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，你们谁都没有面对过他，是不是？你们以为那只是背诵一大堆咒语朝他们扔过去，就像你们在课堂上那样。那些时候你明知道在你和死亡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你自己，你自己的智慧或勇气或其他什么，你明知道自己转眼间就会被人杀害或遭受折磨，或眼睁睁的看着朋友死去，还怎么能够正常的思考？他们从没有在课堂上告诉过我们应对那样的情况是什么感觉，而你们俩坐在这里摆出这副样子，就好像我是一个聪明的男孩所以才活着站在这里，就好像塞德里克是个傻瓜把事情弄糟了。你们根本不明白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。如果不是因为伏地魔需要我，我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，哥们儿。 罗恩说，显然被吓坏了。 我们没有对迪格里说三道四，没有，你完全理解错了。 他求助地望着赫敏， 赫敏也是一脸的惊慌。 哈利， 他战战兢兢地说， 你不明白吗？正因为这个我们才需要你，我们需要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面对着伏地魔。 这是赫敏第一次说出伏地魔的名字，也正是这一点使哈利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他仍然急促地喘着气，重新坐到了椅子上，这才意识到他的手又在一跳一跳的剧痛。他真后悔不该打碎那碗莫特拉鼠触角的汁液。 怎么样，好好考虑考虑， 赫敏小声地说， 好吗？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已经为刚才的大发雷霆感到羞愧了。他点点头，其实并不清楚他同意的是什么。赫敏站了起来， 好吧，我要去睡觉了， 他说，显然在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自然一些。 嗯，晚安。 罗恩也站起身来。 走吧。 他有点尴尬地对哈利说。 好的， 哈利说。 过一会儿吧，我把这里收拾收拾。 他指着地上的碎碗，罗恩点点头离开了。 恢复如初。 哈利用魔杖指着那些碎瓷片，低声说道。碎片立刻拼拢在一起，瓷碗又完好如初，可是里面的莫特拉鼠触角的汁液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突然感到无比的疲倦，真想倒在扶手椅上睡一觉，但还是强迫自己站起来，跟在罗恩后面上了楼。夜里他睡得很不踏实，总是梦见那些长长的走廊和紧锁的房门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他额头上的伤疤又开始刺痛了。